呢个系阿兜为 LibriVox.org 提供嘅录音，2007年10月香港。梦游天路吟留别，李白。海客谈瀛洲，烟涛未望信难求。越人语天路，云霓明灭或可睹。天路连天向天还，势拔五岳掩赤城。天台四万八千丈，对此欲到东南倾。我欲因之梦吾遇，一夜飞到镜湖月。湖月照我影，送我至禅溪。谢公宿处今常在，绿水荡漾清猿啼。脚着谢公屐，生登青云梯。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鸡。千岩万转路不定，迷花倚石忽已暝。红袍龙吟阴岩泉，绿身暗系惊层巅。云青青系玉宇，水淡淡系新烟。烈血霹雳幽峦吹崩，洞天石扇轰然中开。清命浩瀚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。魏巍衣系风为马，云之君系纷纷而下来。虎鼓失系乱回居，先知人系烈如麻。忽云贵以拍动，仿惊喜而长嗟。唯觉时之枕藉，失向来之烟霞。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。别君去系何时还？且放白鹿青崖间，虽行即骑访名山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眼。完。LibriVox 嘅录音都系为公众所有。